牛驮油。99头牛，驮着99个篓，每篓装着99斤油。牛背油篓扭着走，油篓磨坏，篓漏油。99斤一个篓，还剩66斤油。你说漏了几十几斤油？